以外务省副相朴民国为团长的我国代表团17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泰国参加促进亚太地区可持续开发经济合作及联合高层对话。